们继续看这个大黄特传啊。这个其实大黄特传它的一个基本结构就是去虚热，然后呢把这个淤血用小剂量的药啊，就是把它推散，然后呢有一些修补系的药物，然后呢也有一些就像地黄甘漆这一组呢，我觉得比较能够体现它的单独存在的这个结构的价值的是另外一个方剂，叫做异多散。那异多散在那个它的首出的出处应该是唐朝隋唐时代传到日本去的，在日本编结成的那个一心方。然后异多散的那个条文条那个方剂内容，我记得好像第一句话就是民不死罪，就是草民这个小女啊，我是最该害死啊，第一句话是这样。那就是这个方剂的内容好像是一个就是有一个女的，她因为杀了人被判刑，她就把这个杀人的始末讲出来，然后把这个方贡献下来，希望能够减刑，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那她的剧情是这样，就是有一个这女的，她老公已经年纪过80了，这女的要50左右吧，然后呢，她老公想说啊，因为老公80岁了嘛，然后太太才50岁，所以他就觉得哎呀，我还是要补一补啊，是特地找一个秘方，然后呢配药，然后呢药配完了之后呢，这老的还没来得及吃就往生了，然后呢这个剩下这个守寡的这个夫人呢，就看到他们家有一个老长工嘛，叫做义多，那这个义多呢年纪也不过50来岁，可是呢已经弯腰驼背，路都走不稳了，他们觉得这怎么办呢，这个工人不能用啊，反正老爷还留下一包药啊，没地方用，就说那不然你试试看啊，总是希望这个大家生产力好一点嘛。结果呢没有想到这个一多啊试了以后就腰也直了，走路也快了，然后看起来就变得有精神很多，于是呢这个妇人呢他就说我呢也不过就是个50出头的妇人，这个情欲之心还是有的，看到身边忽然多了一只帅哥，也是有那么一点点啊，就是忍不住痒痒的。然后呢，这个我的那个婢女某某啊，刚好就是义多的老婆，她就帮我穿针引线，就我们家老公现在不错了，借给夫人用如何？然后我们就两女一男在床上胡天胡地，甚至我还偷偷又生了两个私孩子，之类的故事情节。但后来呢，我终于觉得这个事情左邻右舍讲了，让我觉得很丢人，我还是忍不住把义多给杀了灭口。然后，可是呢，我在把他杀了之后，在分尸要丢尸块的时候，发现他的骨髓满溢，果然是补得好啊！所以现在我既然被抓到了，要判刑，这个方子就献给关老爷身上。我其实不渴望减刑啊，你们看着办好了。对，所以这个方剂的主旨是这样一串内容。那简单来讲，就是好像这是一个填骨髓方的代表。那它就是生地黄、跟桂心、跟白术，然后跟甘漆之类的。那之所以会让人，就是因为照理说，你看方书，看到这样的方，应该会觉得感觉是江湖传闻不可信之类的，对不对？就像各种版本的打老儿丸，都是有一个年轻妇女在打一个老头子，然后他告诉人家就是我儿子，我为什么揍他呢？因为我都有吃这个药，我都一直永葆青春，那我儿子不肯吃药，他老成这样子，之类的故事情节啊，但听起来就是不实广告一再传抄，那药到底多有效，我们也不知道。事实上我也配过，然后也不太有效。但是呢，这一个异多散。它因为用到甘漆，所以让我有一点点伤心。因为我们曾经中国的江湖传闻有一个失去的方，叫做青黏散。黏是那个黏胶黏土的黏啊，青是青黏色的青。我是因为一直这样讲，因为我发现很多盗版的视频或者是什么录音稿都打成这个人年轻有为，是个好青年，那个青年啊，那个是另外一个青年，又青又黏的青年。那这个黏搭搭的是这个漆。所以这个青莲散呢，据说是华佗的方，然后他的徒弟梵阿因为用了这个药，所以活了200岁。 那这个青莲散它主要是七叶跟一个药叫什么青莲之类的，但是历代中药的考察一直不知道那个青莲到底是黄精还是芝麻之类的，就是不太确定是什么药物配着，所以已经失传了。那因为能够用漆用得好的补药就那几个，那青莲散失传了，那剩下来就是益多散跟大黄蛇虫丸了，这样子就这三个方子而已了，就好用的就这三个。那个如果看在益多散的功能的话，因为我们台湾是差不多40年前吧，那个时候的小朋友啊，一有感冒或者什么生小病，医院常常会用一种抗生素叫四环霉素，我不知道大陆叫什么，但是用了之后，然后用了之后呢，这个小朋友就是换牙的时候长出来牙齿就是那种枯黄枯黄的那个形状不好的牙，而且像我有个干姐姐，她说小时候打过四环霉素，长出来的牙不但换牙不好看，而且一辈子的造血功能都很差，就是血，就是稍微一点点累就血虚到头痛，就连续这个干姐姐，就是一辈子都在吃当归补血汤的状态。那这个我在台湾提起益多散，就是觉得说，这个曾经被四环霉素伤过的人，他的骨髓的造血机能已经有受损了，那他好像就是要用到中医说的所谓肝漆是非补之药，就是飞上去补一样的快，就是肝漆把你的那个不好的那个骨髓挖掉一点之后，就是各种化淤血的药，有个像什么五灵脂，就好像化胃溃疡那个地方淤住的特别好，有的东西就是什么就是疏通什么血道特别好，就是红花是治疗某一种淤血特别好用，然后各种不同的化淤血药里面，就是肝漆是特别会抠掉那个骨髓里面已经淤伤的部分，所以他把那地方抠掉以后，生地黄就可以快速的补进去，然后让那个人的制造红血球的那个造血机能能够恢复，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机转。所以在大黄蛇虫丸里面也有大概是这样的一种就是帮助这个人在一个很深层的地方得到修补的功能。那当然了，我那时候讲益多散其实只是因为我周遭的人很多人都是小时候被这个四环霉素伤过的，所以就觉得造血机能要修补一下的话，就要用益多散当做一个开头的方。那可是呢，后来我发现淘宝网上面引用阶梯叔叔的话来卖益多散的这个各个淘宝的商家的消费者都在强调，我吃了这个药以后晚上是夜战几回如何神勇的问题。没有， 我也在淘宝买过，我这个真的没有什么感觉。 对，应该是没有什么感觉啊，就是修补骨髓的药啊，不是春药的呀，就是这个是完全不是这么回事的一个方子啊。所以呢，大黄蛇虫丸的药物结构大概是这样子。那讲到大黄蛇虫丸呢，我们桂林本有少一个方叫做鼠玉丸，那鼠玉丸是金匮药略里面的方，因为鼠玉丸它刚好跟大黄蛇虫丸算是一个对子，所以我们翻一下补充讲义啊，我看一下鼠玉丸在讲义第6页的下面。这个鼠玉丸呢，它的故事情节是这样子，就是一个人越虚，就好像这个人的保护自己的这个气场啊，就越破损。但越破损，就越有风气灌进来，越有风气灌进来，这个人破洞就越多。所以鼠玉丸它的一般般说的主症是这样子，就是这个人是一个一天到晚都在感冒的人，三天两头就会感冒的人，就好像身体就有很多的破洞，随时这个风邪要进来就进来这种感觉。所以鼠玉丸的药物结构就是这些补药用驱风药带领，就是沿着风邪进来的路把那些缝隙填回来，所以就是他原来的主治风邪百疾诸不足，就这个人虚弱了，身体有很多破损，就好像我们台湾人说的这个修屋怕抓漏一样，就是这个是抓漏水的药方，就是你有很多的身体的这个缝隙，各种的缝隙，风气进来，然后你每次风气进来之后呢，风气进来你身体发常感冒之后，你又身体更虚损了，那破洞又更多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 所以出去玩的首先好用的对象是那种常常就在感冒的人。因为关于感冒这件事情是这样子，如果今天是一个今天你如果是太阳病的桂枝汤症，你桂枝汤症还没有医好，然后你就误服了几颗肾气丸的话，通常那个本来在表层的那些邪气就会被肾气丸抓进去，然后变成黏在里面，然后这个人感冒不但不好，而且往往会有那个烦躁欲死在床上打滚的那个无茱萸汤的症状，就是肾气丸是会把邪气往里面拉的。那后代的一般后代方的补药，那种有些是有那种的滋腻的地黄，有些是有束会束住表面之气的什么人参黄芪加起来的结构，那那些结构都会把邪气闷住。所以我们历代中医对补药的禁忌就是感冒的时候不可以进补，这样听得懂吗？因为怕补药会束住邪气，然后对身体造成更深层的伤害。可是呢，张仲景的补药肾气丸是还在三阳病的时候一定不能吃，因为会把阳病拉成阴病。那小建中汤没事，黄芪建中汤就稍微避一下比较好，酸枣仁汤无所谓，不相干，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但是如果这个人真的就是动不动就感冒，你会发现这个人几乎不能吃补药了，就是以后代医家的想法是几乎不能进补了。那这样的话呢，这个鼠疫丸的好处就它的这个补法是从里面补了，然后沿着风邪进来的路往外推，所以就是专门就是对付这种啊非常容易感冒的体质。那另外呢，我觉得鼠疫丸的结构，它基本的结构有点像是里面已经含了一个八珍汤在加味了，就是四菌跟四物都在里面了。可是如果我今天面对某一种特殊的患者的话，那个特殊患者是什么样的患者我先不说，你给他吃十全大补汤，每天一大碗，药材也这么一包，他感觉没有好多少。可是对于那种患者，你只要每天让他含化三颗这么大的鼠疫丸，他完全觉得有好转。所以鼠疫丸在补药的世界里面一个非常厉害的地方在于超级性价比，就是那么小的鼠疫丸居然可以实际上的疗效比那么大包的十全大补汤还要有效。所以这个方子的结构上的聪明是在于它的性价比可以拉到那么高，但是特别能够感觉到鼠疫丸的疗效的人，那种人就是一种特别虚弱的人。所以鼠疫丸你用的时候，那个人会觉得哇，整个人就是从死人变活人，这个方真的仙丹啊的那一种人，就是已经虚到走路的时候会要扶一下墙壁的那种人。如果你还没有虚到这个程度的话，吃鼠疫丸的感觉就是非常的一般般。像大陆的助教，像鼠疫丸的故事啊，我们台湾是小方助教，就是从前就是那种从小被爸妈带去看西医，什么治气喘什么，就是西药吃一大堆，所以他就是那种三天两头就感冒的那种体质，所以他就觉得吃鼠疫丸很好。那就我们就跟他讲，一天含化三颗，那就坐着吃，那吃的挺好的。那就有别的助教问他说：“那小芳啊，如果你一天含化四颗五颗会怎么样啊？”小芳说：“那就饱了，因为还不难吃，还在嘴巴里面还有一点巧克力糖的质感。那”那可是呢，大陆的助教呢，我就很觉得很奇怪，说鼠疫丸吃的会很开胃，就会一直，所以拿鼠疫丸当做健脾丸在吃。是有这么回事吗？有哈，就我们台湾人胃跟大陆人胃还是有差。为什么台湾人是觉得这是一种，高营养的太空口粮，就一天吃三颗可以不要吃饭，然后大陆人今天是一天吃了四颗以上就要多吃四碗饭，就你们的油耗很高哎，就我们就是当饭吃就饱了的，你们就越吃越饿。但是无论如何呢，就是如果一个人有那么虚，就历代鼠疫丸非常神效的医案，都是要先找到一个有那么虚的人，那有那么虚就会觉得哇，这个药真的是太好，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当然，如果你今天是一般般啊，就比如说今天如果你是一般般在做开业的话， 开业的中医，所以你觉得这个就是气血两虚，好像是可以开个什么八珍啊、十全大补啊、人参养荣啊之类之类的。那你如果能够改开鼠疫丸的话，你消耗的药材会少非常多，因为鼠疫丸它里面的整个结构会让那每一种补药都淋漓尽致的去到它该去的地方，所以就打得准比较重要。那你一般般那个八珍或者十全大补什么的，就是喝下去有些东西身体觉得啊这个不好消化了，不吃了，或者是有些东西进去身体觉得哦这个人参走得很慢或怎么样啊，算了，走到半路不吸收就算了，反而不容易吸收。所以这个它的药物的结构里面，我觉得隐含着一个如何帮助补药能够彻底被吸收，不要浪费药性的一个方法在里面。那类似鼠疫丸的方剂，比如说唐代的方有一个叫做五笔山药丸，那 有 这个五笔山药丸，其实我一直以为那个药丸要念作虚雷五笔山药丸，就是因为古时候的书没有标点嘛，对不对？治虚雷五笔山药丸主之，所以这个是治虚雷的五笔山药丸呢，还是治虚雷五笔的山药丸呢？对，所以我一直觉得他那个症状比较像治虚雷五笔的山药丸，但是你说，你这样听这个方叫五笔山药丸，听起来就好像比较厉害，就听虚雷五笔山药丸听起来就比较蹙眉头一点了啊。所以历代的人就有一点不想照原来古书的断句，还是喜欢称之为五笔山药丸。那虚雷五笔山药丸呢，它的那个结构里面呢，又加了一个叫做赤石脂的药。那赤石脂它是一个中国人的童话故事是说，赤石脂是红颜色的高岭土。中国人认为，一个山的山脊啊，那个石头能够不崩塌，就是因为那些大石头之间有这个赤石脂吸住，所以石头才不崩塌的。所以赤石脂在中药里面就用来当做汗接气血之药，就你这个人气血要散落的时候，用赤石脂可以把它收住。所以张仲景用来赤石脂是用在肠黏膜崩坏跟那个尾闾漏油这两件事，就身体在漏油、漏血、漏肉的时候，用赤石脂把它黏住。那如果你没事就吃很多赤石脂，汗接气血的话，如果是男人的话，就是射精的时候会剧痛，就是他把你汗接住，你还喷。那这个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药性。那五笔虚雷五笔山药丸，它里面的那个故事情节，我觉得又讲的有点太过于广告化的夸张了，所以我们不足采信。就是说，他说你吃到了某一个程度，吃到多少天以后，你的鼻子会酸痛，因为那个药性在打通你这边的经络，所以鼻子会痛几天。那然后痛几天之后，你就整个人开始变得健步如飞，然后是什么气色超好什么，然后反正就是头脑变聪明什么什么的。那我们台湾其实有人试吃，但是比如说20个人试吃，只有偶尔1-2个人可以吃到鼻子酸痛，那其他人还是没有补满到可以在那边打通那个经络的程度啊。就像天门冬酒，就是吃了以后会全身发痒，然后把风邪排光光，但是好像有些人是吃来吃去都不会发痒的。就是他那个补药，有时候这个人的底子好像还是补不到那个点上面。那就是这一类的。那像是古方天王补心丸，他所走的药性也是这个鼠疫丸的这个路数。所以呢，超级虚的一个鼠疫丸呢，就同学看着办。就是你如果没有这么虚的话，你只是因为长期的疲劳消耗什么样，然后长口疮或者什么这里那里都破掉，很胃溃疡，那个的话，可能那种虚法可能还是在黄芪健中、小建中汤的地方会让你觉得很有神效。就是你要过了那个阶段，还更虚到鼠疫丸症的时候，再用鼠疫丸，才会觉得鼠疫丸很好用。那再来回到我们这边有一个消食繁食散，消食繁食散这个药我就不做推广了，因为之前我说想要配来玩玩看，然后大陆同学就狂吃狂买，然后就吃了以后就说一辈子再也不要吃了。因为说他那个药啊，这个药主要是消食呢，是消食跟繁食，那个繁食的话最好是要用绿繁，所以绿繁是那种铜绿那种东西啊，所以是非常非常酸的， 所以吃到肚子里面，整个胃啊难过的不得了的。哎，请问一下，大部分就乱吃的人，有没有人吃到拉肚子什么的？问一下，不要说乱吃啊，哎，请问一下，贾家你们那边 有 吃那个吃到拉肚子？ 那有， 有，这其实不是泻药，它是拉什么？ 反正偏水一样的东西，然后味道特别奇怪。 这个药还没吃下去之前，味道也挺奇怪的，对不对？那请问同学，因为我说要买这个药，大家乱吃一通，哎，有谁是治好什么病来着？哦，是不是有人告诉过我说什么？是那个什么脚底水泡好 的？啊，对对对， 那个是吃这个吗？还是吃的是 就这个 温白？ 就这个， 是这个还温白？ 消炎散。 消炎散，就说原来啊，脚上面长水泡，因为我们如果用西医来讲的话，就是什么手指没事长一些水泡，或者脚趾没事长一些水泡，那个好像是某某病毒造成的，好像是某某病毒，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病毒，但是我不知道啊，你知道吗？啊？真菌水泡哦。哦，这是真菌啊！我还以为是跟病毒有关系，这我没有研究过，不知道。但是比如说小朋友啊，那个会烂嘴巴、烂哪里的那个感冒，如果他刚好是半夏泻心汤症，那个用了半夏泻心汤症治了那个小朋友的那个某某病毒的感染之后，那个小孩子在好之前也是脚底会长水泡、脱一层皮，常常会这个样子。就我不知道是什么，一定是什么东西。但是呢，消烦散，它的会到达这个症状的时候啊，会到达这个症状之前的故事情节，大概有两个路数都会到达这个症状。这个症状它的症状的本身呢，像因为有一些症状不重要，比如说膀胱急，就常常要频尿跑厕所，这个不一定。但是这些说法里面什么足下热。这个患者也不一定会脚底发烫，脚心发烫也不是绝对，但是通常一定会有的症状是，你这个人你整个人看他会觉得这个人偏皮肤有一点偏暗黄色，而且一定会觉得他印堂发黑，就是额头觉得暗暗的颜色，额头发暗，整个人的气色偏暗黄，然后这个人即使不是一个胖子，但是他的肚子呢就这样软软垂垂的，这样好像一个软掉的水袋这样子凸出来，就是软塌塌的肚子，但是不是胖，就是肥胖那另外算，就是不是胖的人，但是肚子是软塌的，这个是他的主症。那人要怎么样到达这个主症呢？应该说我们近代的中医啊，把这个消烦散症是归类于两支，一支西医叫做爱迪生氏病，那意义呢是这个人的肾上腺皮质素的那个功能，肾上腺皮质坏掉，那这个肾上腺皮质机能有问题的人，那如果照西医院的说法的话，他会有多出一个症状，那消烦散可以医到这个，就是手的这个关节的地方颜色特别暗。你们有遇过这样的人吗？就是关节皱褶处的皮肤特别暗沉，有色素累积，那这个是肾上腺功能不足的，这个肾上腺皮质功能有缺损的消烦散症，那肾消烦散会好转这样子。那但是如果一个人这个当然肾上腺皮质的好耗损，有可能是这个人的。如果用张仲景的剧情讲的话啊，就像民国初年的消烦散症怎么制造的故事情节是这样子，说是有一个哥哥出门经商，带着他一个还在发育期的弟弟啊，就是还算是没有不是成年人啦，带个小弟弟出去经商，然后呢这个哥哥呢刚好要去谈生意怎么样的，要又坐船离开这个地方几天，然后觉得带着弟弟谈那么多生意不方便，所以就出差期间找他常漂的那家妓院说，哎，我们大家都熟朋友嘛，我弟在那边 寄放几天好不好？那那个他的那些老乡哈，就说啊没关系啊，反正是你的弟弟嘛，你是我的弟弟啊。然后呢，就当托儿所没关系。然后呢，就把他弟弟收了。然后哥哥走了之后呢，一半个多月才回来。然后那些姐姐们呢，看着弟弟看得可爱，就说小朋友啊，姐姐教你玩游戏好不好啊？就开始一群妓女把这个弟弟给轮掉了。那结果呢，哥哥回来发现，哎，怎么我回来了？弟弟开始长胡子了，啊，什么毛也长出来了，就强迫发育了，揠苗助长。但是呢，这弟弟从此呢，就脸色暗沉，印堂发黑，而且反应有点迟钝痴呆，就是不知道在那半个多月里面，姐姐教了他什么花招。总之就是，因为不断不断的发生这样的事情，让他的内分泌不断的劳动劳动劳动，然后肾上腺皮质坏掉了，所以将这种女生称之为女劳，就是因为是为了女人而做的劳动。那当然这年头有同性恋啊，所以就不用说是女人的错了啊。那但是呢，类似变成这样的症状呢，还有另外一支，就是这个人长期是某某病毒，好比说这个人是 B 型肝炎带源者，然后呢，他的那个 B 型肝炎就是一直处在那个有发病没发病之间，然后这个病毒在你的身体里面就一直在暗耗你的元气，然后耗到某一个点上的时候，这个人的气色就变得非常黄灰，然后整个身材什么都走样，变成那个样子。所以病毒暗耗这件事情，那如果要说这的话，其实这三十年的比较厉害的病毒，比如说会造成艾滋病的那个 HIV 病毒，那个感染者的潜伏期，他的那个抵抗力细胞越来越不行了，到快要发病的前一段时间，就是免疫细胞免疫功能真的快很不够的那个时候，那个人也是通常啊是非常完美的消化三症，几乎是完全照张仲景的书上一模一样的书写出来的。所以当然，所以我会有的时候对我们的业主这种会忍不住想说，这个药对于这种 HIV 病毒有没有抑制力，因为它对于 B 肝的抑制能力已经是确实的有效了，但是对于另外一个就是好像跟 B 肝的那个结构类似而更厉害的别的病毒，会不会也可以有抑制力呢？就是比如说 B 肝的隔壁，我们说 C 肝 A 肝好了，或者再隔壁一点 HIV 病毒好了。那这个的话，其实要做实验非常简单，就是如果你能够真的找到一个患者，让他帮忙试试看，然后反正现在都有西医院去验他的指数嘛，什么肝指数或者什么什么，然后他如果真的能够好转的话，就代表这个药有效，就非常简单，什么病毒量什么随便测下就有。可是问题是，如果只是好转，不能够把这个人知道完全痊愈的话，这个药一点商机都没有。因为人家为什么得到这个病毒感染，他不想吃西药，想要吃中药，就是因为吃西药怕副作用，觉得中药比较不伤身嘛。但是这个中药肯定比西药更伤身啊，对不对？除非你能够给我一个完全痊愈的结果，不然的话谁要吃你这个难吃的药，死吃了之后胃还难过的中药，就吃西药什么副作用，什么肝功能不好头昏，那吃中药的话当场就吐了，那我宁愿肝功能不好头昏，我要不要吃那个就先吐再拉稀的中药啊，对不对？就是这个是市场，我们就是纯粹的一个性价比来讲的话，当然消烦散比那些西药的定价是便宜太多，但是我对病人来讲完全没有性价比可言的话，那也没有用。所以只能说，因为讲到这个什么这类的很难搞的病毒，因为偶尔会有一个医案，比如说马光雅的医案，他讲会有一个艾滋病的患者，在他诊来诊去然后就痊愈了，可是那是一个孤品的医案，因为他的整个疗程是不能被复制的，因为他都是见招拆招，有这个症治这个症，然后变成那个又治那个，他那个完全不能够说大家统一用这个方法去治好，所以那种孤品的医案没有办法去我们没办法应对它。但是而且那个过程是凶险万状，就中间开错一个药，病人就死翘翘了，所以那没有办法复制的，就不能商品化。那不过呢，我提到这个其实也是有点想太远了， 但是就在一个保守的范围里面啊，就比如说低剂量的消烦散，就比如说十一师秘药里面那个青白散，然后做成胶囊或者是丸药。我台湾不能做丸药是因为会发霉，这个东西啊，有消食烦食太会吸湿气了，它本身是干燥剂的一种，这样听懂吗？就是放放就没掉了。然后他说要用大麦粥和服，就是这个东西因为太难吃了，吃下去在嘴巴里酸你，酸的你要死，在胃里刮你，刮的你要死，所以要用很多的东西去包它。我就想，如果啊，这个我们吃饭是能够吃大碗饭，然后在大碗饭的那个吃饭之间吞两颗这个胶囊，然后再用饭把它盖过去，有没有希望这淀粉可以把它护到不那么刮胃之类的？就是这个，而且这个是不是这样子搞的话，我们怕它刮胃，剂量变小了就不会有效呢？但是因为 B 肝的代原者就还好搞，因为 B 型肝炎的那个病原体没有那么喜欢增加病毒量，所以它的那个隐隐约约的那种状况的话，以那个十一师秘药提出来的它治疗 B 肝的效果，就是你不是这个药是专对 B 肝就能够西药这样子一样的把它医好，不是，而是你看这个 B 肝的代原者或者 B 型肝炎的患者，他的体质是什么样？你比如说脾阳虚的，你就三叉六君子汤，什么理中汤；那或者是肾虚的，就什么肾气丸什么。就是你所有调体质的药都挂得刚刚好的时候，你加进消烦结构，它的病毒的那个指数就会消得非常干净。但是你那个整个体质的框架的调理没有对得刚刚好的时候，单这个消烦散就不是那么有效。大概是要这样处理。但是如果是对付肝炎类的病毒的话，基本上就是剂量上面只要稍稍有一点就可以起效，只要其他的药的包围的框架好有的话，就可以只是那种就你饭间吞一颗胶囊还不会刮胃的程度的那个微剂量就可以有效。那至于说对付更厉害的更会增加的那种病毒的话，就到底哪些病毒它是很有效，哪些病毒是很没有效，那就是有待研究。因为现在我们人类会影响到人的体质的病毒已经很多种了，而且据说有些新的报告是说有很多很多会让人的体质变得非常差，比如说什么月经痛啊或什么东西啊的那些病毒，平常是根本不发病的，就是就只是在你身体里面潜伏的，然后它那个病毒本身并不会有明显的发病，但是因为有那个病毒在，所以你身体的很多很多其他的病会发作，就之类的。所以这个一整套的这种潜伏病毒干扰你的生理机能造成的虚损，大约是这个消烦散。那当然除了消烦散之外，像是陈士铎的医书里面那个治疗船失劳的那种劳柴的方子，那好像也是在对付一些厥阴区的东西，比如说那个什么三清丸，就是很明显的觉得你的厥阴里面有脏东西，所以你的整个人都虚死掉。那这个厥阴里面他们称之为的脏东西都称之为有虫，有劳虫。可是劳虫到底是什么东西？这是一个非常神话性的东西，甚至说对付劳虫的特效药啊，比如说古代方认为说对待你身体里面的劳虫呢，要用一个阴森森的药叫做水踏肝。他说水踏肝是一个月生出一片，十二月生出十二片的肝，它是完全对着月亮在长的肝脏，所以那个水踏肝能够进入身体里面把肺痨的那个痨去掉。那当然这是一个治肺结核用水踏肝的疗效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只是历代就有发明过这个方叫做月华丸，就是月光的精华变成海踏肝、水踏肝这样子。那另外就是陈士铎的医书里面屡屡会用什么，当然那个陈士铎之外的民间的中医也是遇到那种家里面莫名其妙就虚死一个人的那种故事情节，都说这个人有鬼柱，就是有不干净的东西附在他身上变成痨病。那这种鬼柱治疗的特效药是鳗鱼，就整条鳗鱼，比如说用山药跟芡实一条鳗鱼炖成鳗鱼汤，认为鳗鱼这个就能够钻进厥阴里面去驱疗驱除那个鬼气的。然后还有很多医案的故事是说，当那个病人有听说 要吃鳗鱼汤的时候，就一吃就吐出来，没办法进去。然后你必须骗病人说是别的，然后身上被他身上的鬼被你骗过了，然后才能把药吃进去。就是各种奇奇怪怪的神话，还包括这个人吃了药或者是发病的时候，嘴巴一张吐出一堆小虫什么的，会飞的哦。 这么神奇。 就是各种奇奇怪怪的故事情节都围绕在这个事情上。那所以鼹鼠来讲，就是这一个很奇怪的病的范畴，这个消烦散也是其中之一。那各位同学学习这个方的话，就是如果你遇到了一个比如说逼肝的带源者，然后他有一点什么要肝硬化或者什么的风险了，那你就可以在你帮他调理体质的药里面挂一点这个东西。那又或者是这个肾上腺皮质素有问题的人，就是直接用这个方向他补肾药，大概是这样子来处理。那这样子我们的需要片就看完了。我们刚刚是从我们不知道昨天是从哪里岔题到需要片的，好像是太阳片的小真武汤之后嘛，对不对？雨鱼疗丸也已经讲过小建中汤的地方吧。对对对，我们用72条岔题出来的啊。那我们再往下继续看。接下来看大柴胡汤也讲过了啊，柴胡香芒硝汤也讲过了，然后桃仁神气汤也讲过了，人参地黄和牡蛎汤也算讲过了，然后桂枝救逆汤也讲过了，桂枝加桂汤讲过，桂甘龙虎汤讲过，理当汤讲过。那底当丸的话，就是底当汤里面的药，把它做成药丸，然后再把这个药丸用水煮成糊，那个糊就是连汤带渣一起喝掉啊，这样子，就药性可以稍微温和一点，药量可以稍微少一点。那再来太阳下篇的话，太阳下篇的头五主方啊，这个五脏结的方是宋本没有的，所以这个一开始的这十个方呢，在临床上除了无茱萸汤是常用方之外，这十个方几乎都是目前还没有临床报告的方子，所以只能够说同我们快快的看一眼做参考。就是像原来在宋本消化论里面，张仲景是这样开头的，就是有一种病叫做脏结，有一种病叫做结胸。那张仲景说脏结是另外一种病，就是内脏结起来了，是另外一种病。那在宋本上的这个，那脏结是怎么样，人会很惨。那我们就来教你怎么治结胸吧。所以就跳到那个弥漫性腹膜炎的大陷胸汤去了。所以那至于说，我们这个桂林本呢，就多讲了一点脏结是怎么一回事。那他就觉得五脏会结起来，是因为这个内脏里面有淤血，所以呢，这个内脏里面有淤血的话，他比如说先讲说肝脏结起来呢，这个人会两胁痛啊，然后呕吐。那如果这个脉又沉又弦，然后又有结起来的脉，这个结起来的脉到底是脉结簇的结，还是脉打到硬硬一坨的结啊？那这都很难分的。我们当作沉弦的脉，有点硬邦邦的，那这个是无茱萸汤。那无茱萸汤的确就是破肝阴实最好用的药物方剂啊。可是呢，他说如果这个人发烧不吐的话，那很可能他里面是有实。那张仲景说的实就是有真的物质的具体的东西和实，那这样的话就代表他说这个人的肝里面可能真的就是有淤血，有这个肝已经淤成块块了。那这样子的话就要用下面这个方子来化除掉肝脏的淤血。那这个桂枝当归牡丹皮桃仁枳实汤呢，我这样说好了，对我来讲，这个汤叫做似曾相识。在什么地方看过？这个汤我看过，类似这个结构我看过的地方是，当年台湾有一个人叫连雅堂，曾经得过肝癌，然后他得肝癌的时候，那个医生把他那个肝癌治疗到几乎都是痊愈的状态的那个方剂，是这个结构加上一位博子人，而那个医生有强调说，各种补肝的药在那个肝有阴实的时候都是补不进去的，但是只有博子人是你那个肝再糟糕的时候都补得进去。 所以我在台湾后来就是因为那个医案，后来抄了一些别的中医的养肝的组合，然后就做了一个药，就是双合养肝丸。因为我那时候那个方剂是那个套路有一半是抄泥海下的，一半是抄那个皮沙士的，然后就觉得那没有一点我的创意怎么行呢，对不对？所以就把那个果子仁大量的加下去。所以生源配那个双合养肝，我说双合就是说这个 A 中医跟 B 中医加在一起叫双合啊，那就天下文章一大抄。那我就觉得没有自己的特色不行啊，所以还要再多加点果子仁，因为能够补肝补，因为很多时候肝气郁结的时候，很多补肝药是补不进去。那能够补进去而不爆肝的，好像只有果子仁跟那个山茱萸，就那只有酸味的那个山茱萸，这两个是能补而不爆的。那果子仁本身故事情节就很多啦，说什么柏树，就是柏树是属于西方精气的树，说什么柏树都会树尖往西边指过去啦之类的，然后精气很足啊，所以会百脉朝肺，而一个人吐血的时候，你用了柏叶，那个血就会乖乖的去肺，不在外面乱吐了之类的。所以这种精气很足的药反而是补肝药之王，因为它补肝的时候同时能够疏肝。或者你可以这样讲，就是说肝气纠结本来就是勾芒之气乱成一团，剪不断理还乱，那那个精气就容平气就把它梳理，就一面补一面梳理那个肝气的郁结。所以是对，就是说在补肝来讲，但其实特别好补肝的药，桂枝肉桂都非常补肝，只是那个不好驾驭，就是你有肝火的时候它就会爆掉了。那也就是说当年治疗肝癌的某个方剂，它里面的结构大概就是这个再加果子仁，然后就把那个患者搞得很好。所以这个结构你就可以考虑，就是说一个肝脏因食瘀住了，它或许是肝癌，或许是肝硬化，但是这个药都可以这样挂进去。那这个结构如果是肝硬化的话，我一定会挂什么？一定会挂大黄蔗手丸吧，就这样通得更细一点。我当然有一定会挂那个治疗疟疾的那个皮肿大的那个披甲尖丸，因为那些东西比较能够把那个硬药部分挂开来啊、哦。那不过这个就把这个方剂当作一个框框来看待好了。那至于说他说如果是心脏的气闷住了啊、哦，这个脉是浮大而涩，但是其实我们因为现代人心脉都不够大，所以应该打不到这个脉才对。就是这个心里面叫闷痛的，就气塞住了，就是气郁塞心的时候，是前面这个连翘、阿胶、半夏、赤小豆。但是如果已经到了那个脉啊，心中热烫烫的烦，因为如果是寒气塞心的话，前面寒病没有，这里痛那里痛，那你必须很清楚的觉得你的胸口正中就是热烫烫的在发烦的时候，那再用后面这个黄连、阿胶、半夏、茯苓什么的汤来治疗你这个心区的淤血。但是这个也是很奇怪，因为心脏本身是一个在打血的器官，它如果淤血，它淤在哪里啊？但是这个淤血我只能乱猜了啊。难不成这个所谓的淤血是有的人什么什么什么心什么什么肥大那种故事情节吗？我不知道啊，但是不知道，但那个心什么什么肥大的那种人，他的主症真的是心里面闷着在热痛吗？那也不一定啊。所以这个方子要用在哪里的话，就临床我还想不到适合的病人。那后面的就是什么肺脏结啊什么什么，那你就可以参考，就是如果有一天这个人是有肺癌的时候，这个停利瓜蒌石桔梗牡丹皮这个架构是很好用的。因为比如说有一个可能是日本方吧，但是近代有些临床医生说这个治疗肺癌比较有疗效的方剂啊，一个是沿用和寄生方里面的寄生桔梗汤，一个是忘了出处的，好像是日本方，就叫紫根牡蛎汤。就是寄生桔梗汤据说是对于那个不是在肺里面的，而是肺外面那个肺腺癌比较有抑制的效果。那紫根牡蛎汤那个一种化毒的方剂啊，软坚化毒的方剂，对于紫草根跟牡蛎壳的紫根牡蛎汤，对于 肺癌比较有帮助，就一个是对肺腺癌，一个是对肺癌。那这一个张仲景提出来的这个结构里面，其实它非常像是一个子根、母粒跟寄生节梗的中间型。所以就再把那些，如果是业主这边的话，就再把那些方剂加入比对，然后来探讨他们之间的用药规律，然后再配上那个历代的方剂，再加以推破的那个演算这样子。那至于说脾脏结起来的话，那这些方剂啊，如果你是真的上任看完就会觉得都是老朋友了，就不努力看了。那再来八至六条就临床上有点好玩了，因为八至六条的第一个方剂叫做苓桂枣甘汤，我们今天讲到分存期还没有过渡期的那个苓桂枣甘汤，可是它的症状呢是肾结石发作，所以肾结石要发作的时候，用苓桂枣甘汤调理身体里面的水气的分布，是不是就可以让肾结石能够得到好转呢？这是一个临床，好像我们台湾有肾结石发作的同学跟助教有试过一两次，觉得好像还可以。也就是肾结石发作的时候，到底是要用猪苓汤还是这个好？就是因为猪苓汤是说水热互结嘛，你就是要有上火的肾结石，用猪苓汤就很清楚用那个。但是那种没有上火的肾结石发作呢，用苓桂枣甘汤好像也对。那另外呢，这个后面这个桂枝茯苓枳实芍药甘草汤，它的这个有枳实有芍药，你又看到是通管子的，对不对？所以这个结构其实本身的结构就是一个专门让肾结石能够排石的结构，只是里面没有加进化石头的药。那所以帮助化石头的，比如说什么金钱草30-40公克新鲜的煮水加进去，或者是据说肾结石是每天嚼一把核桃也会好得很快之类的。所以那就是说我们治肾结石常用的套路是可以挂进这几个结构里面一起使用的，而这个临床上，因为台湾这边助教跟同学已经开始用了，那基本上是还可以的。那这个只是我们主症点还没有抓到那么精确，还找不到那一句怎么样就用这个方就对了，所以这个我们还没有归纳出来，但是大约是还可以的。然后呢，再来张仲景讲到结胸，那我们结胸因为也不是日常生活中常常遇到的病，所以我就不细分辨条纹。总的来讲，就是你肠穿孔了，有脓流到腹腔里面了，那些脓会刺激你的所谓的腹膜，那腹膜在刺激的时候是非常剧痛的，所以这个大陷胸丸或者是大陷胸汤症，基本上就是你这一整张肚皮摸哪里都痛得不得了，就这样。因为也只有这个路数会让人痛成这个样子，就是，但这个痛点是一整张肚皮下面。那因为后面还有什么寒疝肚子痛，什么寒气肚子痛，那个肚子绞痛是因为肠有寒所以绞在一起，那个另外算。但是大陷胸汤的主症就是这一整张肚皮都是不能摸的，是肚皮不能摸。那你那个寒气肚子痛，你痛得要死的时候，好像想抱个枕头，你知道？那个不会说肚皮不能摸。那大陷胸丸呢？他说比较不强烈的啊，就是头项僵硬的，就用大陷胸丸去抽那个脓。那如果这个人是已经痛得打滚快要死了，那就用大陷胸汤。但是今天的话，一是希望你不要得到这个病嘛，对不对？我们谁都不希望，因为腹膜炎那个痛实在痛得太夸张了，就是在医院里面尖叫一整晚那种情况是很多的，痛得实在太夸张了。但其实那个东西要叫腹膜炎也不是很科学正确，因为腹膜不会发炎的，就是那个膜本身不会发炎的，那个只是腹膜受到其他地方发炎的那个化脓的刺激。所以我的爸爸那个老西医，他念这个腹膜炎的时候都会喜欢念腹膜炎，他说是腐烂的那个木膜造成的痛，那个不是腹膜的痛啊之类的。那这个大陷胸汤大陷胸丸因为很猛烈，而且完全不能用在别的地方，所以就放着不管了。可是我们台湾好像有一个中医 是说小孩子在发育期那个胸腔长不正确的那个鸡胸龟胸，他说那个是有那种痰塞在你的那个肋骨缝缝里面，所以他会把那个肋骨因为那个痰竖到他，所以推歪掉。所以他认为说他的临床应该有这个经验，就是那种鸡胸或者龟胸，好像日本人就已经有这个经验了，就是用那个大蟹胸丸啊少量的来吃，然后把那个这个胸腔的那些痰这样抽掉一点抽掉一点抽掉一点的话，哎，这个小孩子有机会又慢慢那个胸腔又回到比较好看的形状这样子。就我就不知道了，那谁可以来实验给大家知道一下？哦，那就谢谢这个捐躯的烈士了啊，在此先谢过了。然后在这个大仙胸汤的条文里面，张仲景插了一个五苓散，他说如果一个人是只有头汗出，就是五苓散跟小柴胡都有只有头出汗的条文，就是三焦水道塞住的人，他说如果一个人只有头汗其他地方没有汗，然后呢小便又尿得不是很顺，这个人通常很快就黄掉了。就事实上是一个人如果是黄疸刚发的时候，就是这个人哎莫名其妙今天就黄掉了，特效药就是茵陈五苓散，那你还不用管他有没有肝炎了，就这样就好了。那所以如果这个人，所以在后面的那个阳明病的那个黄疸篇里面有说这个人其他都还好，但是忽然就黄掉了，那个是茵陈五苓散是特效药。那这个地方就是再换一个症状组合，就这个人出汗的时候头上比较有汗，别的地方比较没有汗，而这个人莫名其妙就黄掉了，那小便不利是可能有可能没有不是那么要紧的主症，那这种情况就用五苓散，那这个辨证点就记得一下啊，加上五苓散的辨证点。那接下来的大柴胡汤呢是这样子，它也是一个看起来像结胸的病，就是胸口啊闷痛的不得了。他说但是呢这个闷痛不是那个大陷胸汤的那个整张肚皮的闷痛，而是你整块肋骨的闷痛。他说这个整块肋骨的闷痛呢，那是如果你看得到这个病人是比较是只有头上汗特别多的，那这整块肋骨的闷痛还是属于少阳区，从淋巴抽掉比较简单，所以就用大柴胡汤。但是我还是要说今天的临床分类的比较细了，热摩积水是玄附花那个方子，金肺草散之类的东西，那个是抽热摩的，大柴胡汤还是抽淋巴的。虽然是就是淋巴跟热摩比好像热摩跟淋巴还是有个层级上的差别，所以抽热摩是金肺草，然后抽淋巴是大柴胡这样子。那三焦不通畅的特征就是头上比较会有汗，身上比较没有。那至于这个小陷胸汤呢，它是黄连半夏瓜蒌实，这个重点是瓜蒌实一定要捶得碎碎的，因为一定要连籽籽都打破，这个药才会有效。凡是用瓜蒌实就一定要捶碎。那煮一煮呢，那这个瓜蒌实那个润滑的力道加上半夏的时候，它刚好就是能够把那个肋骨里面、肺外面、胃的外面的那个区域的痰抽掉。那这个小陷胸汤抽的是热痰，所以加黄连。到后面治疗心脏病的那个瓜蒌泻白半夏汤、瓜蒌泻白白酒汤治的是冷痰，所以就不用加黄连了。那所以，如果是热痰的话，它的主症是小陷胸症，其他脉什么都不重要了，就是这个胃这个地方一摁就痛，就代表你的这个区域里面有发炎过的脓还残留在这里，那或者害你咳嗽，或者害你胃痛，或者怎么样。那当然讲到大柴胡汤的时候，那个贾家也说，就是说大柴胡汤要排胆石的话，加进这个小陷胸汤的结构会让它的润滑的效果特别的有效，所以这个地方有压痛的啊，小结胸正在心下，那这个有没有可能是胃痛？有可能是胃痛，但是这个如果你是小陷胸汤症的话，就代表你的胃痛的问题根本不在胃里面，是在胃外面， 就柜外面有不干净的东西，冻卵的味很不舒服。那接下来这个，其实这个地方有两个可以插题的点哦。文革散可以插去，可以插去讲消渴糖尿病；小线胸可以插题，插去讲胸壁篇。我觉得插到胸壁篇好像感觉比较好玩一点。不过呢，眼看剩下20分钟的时间。不如，因为下课的同学还是有些问题要跟我说，那我说都上课问，那所以剩下20分钟多一点，我觉得还是同学有什么上到现在有什么不太确定、不太清楚的，还是现在当提问时间把它用掉好了。 好，你先好了，你给你第二个哈。 我问一下，上次不是说那个水壶型的那个高血压用那个生理汤吗？但是它那个就是它那个生理汤要用到什么程度？ 当你刚刚讲到真武汤的时候，说他那个真武汤，意思是你跟真武汤不是很熟是吧？就是你还没用过对不对？好，那我就这样说，就是如果这个病人，我先说开始，如果这个病人已经在吃降血压的药，那你肯定停了药换中药，他的那个血压还是会高起来，这个要有心理准备。那你让他高到最高点，然后再开始真武汤，让他慢慢降，慢慢降，慢慢降。那降到你觉得基本上已经这个人不会有那种，因为你看有时候高血压的患者会那个头胀胀、头昏啊什么的，症状没有，然后血压也降到差不多接近一般人正常的标准了。那巩固它的疗效的方法，就是一般的你平常炖猪肉汤啊、排骨汤什么的时候，随便放有放一些附子片、泡附片放着放着，那通常就是真武汤把它的血压降到这个还可以的程度了。那接下来你就连续3-4个月啊，你只要是有煮肉汤的什么的时候，就放点附子片，就是用肉汤跟附子，或者是要滋阴的话，就是用炖再加炖一点点那个鱼标胶，你知道鱼标胶吗？就是我们台湾或者香港叫花胶的一种胶，就鱼标的那个鱼胶，就是鱼瓢啊，就是。花椒炖鸭子汤，或者是附子炖猪肉汤，就是用这样的滋阴的药跟补阳药，把那个能量慢慢收拢。那基本上，如果体质调理得好，然后这个人又不再去把自己的肾阳搞虚的话，基本上这个真武汤是不必像西药一样要吃一辈子的，它是可以就调理到你觉得可以了，然后你能够调理体，就是你的养护做得好，是可以安稳在正常血压很长一段时间。等到这个人又怎么样怎么样而阳虚了，那个时候才会再需要调理这样子，所以故事情节是这样。那你刚刚问的 那个，想问一下小孩子的鱼鳞病是不是也可以用鱼杂 这种？小孩子的鱼鳞病是长什么样子？ 就是长得和那个鱼鳞一样，就黑黑的，就是肌肤比较错 啊。通常大黄这种丸是最有效的。但是你就是剂量你大到这个程度，因为里面有大黄嘛，小孩子可能会拉肚子，你要把剂量忍在就是不让他拉肚子的极限范围以内，然后这样子尽量开多一点，因为它治起来很慢，所以就是以不让他拉肚子为原则，让他少为这个药还是要吃多一点，这样好的会快一点，不然的话至少要3-4个月。刚刚啊，好，你说吧。 问一下，煎药的时候，如果说是单个药煎和两个药一起煎，分开煎和一起煎会有差别吗？ 有时候会有，有时候会没有。 那如果说煎的这个药把它冻在冰箱里面，再拿出来吃，比较长的时间冻，会影响药效？ 我认为会，我是，比如说我做当归生姜羊肉汤，我绝不用冷冻过的羊肉，或者是就是。我基本上我自己有，我不敢说这是一个完全正确的规矩，但是我吃中药的话，我蛮希望我吃到的都是没有冷冻过的， 就新鲜的熬出来就喝。 我不是不只是新鲜的，就药材我都不希望吃到有冷冻的，就结过冰的我都不太喜欢。 那还有一个问题是，就是我遇到过一个女人，她是那个痉挛性斜颈嘛，就是这个不由自主的就往边上偏过去。然后我也查了一些资料，说她这里是痰蒙了清窍，但那个清窍是什么东西？ 清窍的意思就是让你这个人清醒的窍，就是这样子说好了，就是所谓蒙了清窍，就是身体这个回路应该有一些正常回路的这个电流，但是呢因为痰的干扰，所以这个电路板好像被泼了咖啡一样。 就任何一个地方被堵住了都可以叫被蒙了清窍？ 我觉得在这地方不如就这样子比较胡混一点来定义它好了。 如果说是像他这种情况是造成了痉挛性斜颈，最有可能是在哪？ 我跟你讲，这个清窍这个东西你要了解，就是因为这个医家在瞎掰病机的时候词穷了，所以才要掰出清窍这种说法。那你还要问我那个清窍是哪个窍？ 就是说，如果说是 你是这样子说，这个痰造成这个抽搐，其实中医老老实实的中医，他考虑的是我用哪一种祛痰药，是蒙石滚痰丸还是痛咸丹，还是那个什么什么会比较有，还是柴胡龙骨汤比较有效的问题，而不是去想这个地方是他的头脑里面是哪一根神经被那个痰压到的问题。所以就是主要是试药的问题，因为这个东西很难断定一定立刻是哪一个最有效，所以是这几个方可能要一个一个试过去。 如果一般的这种尝试的话，如果它的试药的时间是在一次的效 果，你要是有红脸热痛的， 我觉得因为那个祛痰的药都有点猛，比如说你吃的痛咸丹或者滚痰丸都还会拉的，那我觉得以一个病人能够受虐的极限的话，可能每一种药一天怕是不够有效，但是三天就怕病人撑不住，所以我想我通常以就是人之常情啊，就是跟他讲得很清楚的情况下，请他试三天看看，一种药试三天。哎好，你先，那个女生先好了。 我想问一下，因为小孩子不太容易， 我觉得你可以这么考虑，就是比如说用一点点微量的科学中药的，什么小柴胡汤，配一点点五苓散，就这样睡一点点，然后看他再睡觉有没有好转。 好了， 那你看看是。 刚刚做了一个小孩。现在我们让你通过小孩子的饮食，然后去分解那个牛奶，就是奶的那个酶。 婴儿还不是小孩， 对，就是不到一岁多一点点。然后他就是因为一次拉肚子之后，就好像就是有乳糖不耐，就再吃奶就好像会这个会拉肚子。然后用了这个时令白露散和牛黄素来，都效果不是很好，非常好。嗯。 你说几岁的时候发生这个事情？ 他刚那个时候就是将近一岁，就是9个月时候，然后到现在为止一岁多一点点，还是有这个情况。 听起来还蛮正常的耶，这没有病啊。 就像现在吃奶粉就会一直拉肚子，就不能再吃了。 这样就不吃奶了，就是这就叫断奶啊，听过没？ 一般是可以到1-2岁的。 就是一般那个搞法，就是害小孩子一大堆过敏体质的元凶。就是不要这样玩， 就是自然而已。 对，就是他不爱吃奶了，就在这里就停了就好了。就有的小孩子他的那个消化酵素可以维持到2岁多3岁，所以我认识有小孩子是一直到快要3岁还在喝母奶的，但是有些小孩子差不多到这个1岁左右就要断奶了，就是断奶之后就是改吃那个什么肉类之类的蛋白质，就是肉粥啊或者什么，就是开始可以切换过去了，就是其实你切换到就是最好给他吃什么水果泥啊，什么什么白稀饭啊，这样把它混到牙齿长出来都没关系啊。 还有就是刚刚说到那个，就是他脚底有真菌感染的，如果你不是水泡那种真菌感染，就是光掉皮那种真菌感染，那种真菌感染。 这个我有点不熟，就还是要重新查书在临床，就因为我治的案例太少了，所以 所以我这个不是我的强项。 那他是不是叫不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敢，不光明。实际上他是不是叫他不是光明？ 我会想啊，就是会有很多东西也试试看，比如说张仲景的《金匮要略》有说，你用附子磨成粉，跟盐巴打成粉，然后去搓头皮，把那个风气去出来之类的，或者是之前小胡头皮不舒服，他那个是用白附子，那也是驱风的，所以就是大概是这个路数，但是不一定哪个方最有效。或者日本有一个治那个头上长疮的什么葛根红花汤之类的，这有的时候就是那个药气刚好通得到，它就会好，但是有的时候就硬是通不到。就比如说啊，中国历代有很多说是只有何首乌的方，说是吃了之后头发会黑，但是就有些人吃了会黑，有些人不太会。但那个不太会的人有可能是他那个药气啊，在补肝就不够用了，分不到头发，又或者说他那个药气要到达头发之前有阻抗，所以那种药吃对了，可能头发还是没有比较黑的。有的时候吃一个什么通窍活血汤之类的，帮着他那个药气通得到了就会有效了。所以如果那个治头皮的药也是一样，就当你用内服药的时候，就要考虑那个药气有没有阻抗的问题。但是因为这个东西是一个可能可以用的东西非常多的一个状况，所以我目前就没有什么最佳解的想法这样子。该选谁比较好？你先说好了。这是原因是生活不规律啊。啊，不要调理啊，生活规律就好啊。这个啊，这个就请容许我先不打好了，因为我觉得湿疹这个东西，我个人以为就是说我们这个，哎，您请坐啊。就我个人以为是我们这个班大家是把《伤寒论》学好了，然后有了这个基础的医术以后，很多东西你就会慢慢也学得会了。那所以好像这种湿疹用什么方，这个好像我觉得有点不是我这个班的，不是我这个课程的诉求啊，所以就觉得你以后上了学熟了，那什么桂枝麻黄各半汤什么都会开了，你的那个技术揣摩到圆熟了之后，你慢慢就会把湿疹处理得不错了。就像我们阳明殿还在教什么麻黄连翘赤小豆汤之类的，但是那些方剂之外，有的时候你还会忽然选择用不那么强，但是外挂一些什么蝉蜕呀什么之类浮萍的什么其他的药。所以这个东西是湿疹这个话题，是你的中医的伤寒论这个基本功练得越熟，你会处理得越好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眼前特效药会随便的特效药，有时候会对不准这样子。哎，女生。 两个问题，一个是那个牙龈出血，就是没有什么症状，没有痛啊，什么都没有。 啊，这样子，牙龈出血也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没有最佳解，但是很多方法都有效的一个事情。那跟牙龈出血有什么关系？就是牙龈出血跟淤血没有关系吧？就是牙龈出血最常发生的理由，一是这个人维他命 C 不够，对不对？所以那维他命 C 的话，是牙龈出血有个很奇怪的地方，就是你吃那个药房买来的维他命 C 没有效，但是吃新鲜的水果会有效。所以你要先这样子，先吃新鲜的水果，啊，比如说有维他命 C 的水果，吃一吃，看有没有好转。如果有好转，就知道是维他命 C 不够嘛，那事情就解决了。那如果你吃一吃新鲜的水果，哎，维他命 C 也吃得很够了，那还是有问题。那第二个选项我会选择加味逍遥散，就是加味逍遥散，有的时候它稍微疏肝清血热之后，牙龈就不出血了，然后。加味逍遥散，那如果吃了加味逍遥散还没有好的话，那中医本草书 你从头翻到尾，有好多药草都告诉你我专治牙龈出血，然后一个一个试吧，那到底哪个比较有效就很难说了。但是摸来摸去，通常有机会遇到有效的。啊，啊。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小孩子的十岁以内吧，就是手不太 好。啊。 然后，年纪小， 也没了，没有调过，不知道怎么调。就手就是那种干皮。 啊。 基本上小的是春季吧，春季的时候摸过好几个月。 啊，这个东西我只是听到这样子，我不太能够确定那个真正的病机啊，所以我说这个我的答案是保留的，就是我持保留态度的，就是如果是成年人的手容易脱皮的话，哎，有一种东西叫富贵手，是不是也叫容易脱皮？我们台湾叫富贵手，大陆叫什么？富贵手算不算容易脱皮？ 算。 那这个富，我不是说小孩子，我只说富常成年人的富贵手，就成年人的富贵手常常是一个厥阴病的指征，就他的阳气不能沉下去，然后反而多余的虚热跑到手掌来了。那可是我要有没有人得过或者是遇到过富贵手的人？请问富贵手的患者，他的手客观来讲是温热的吗？ 没有特殊 凉或的热，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寒热上都有点模糊，那你又觉得有点怀疑，是不是因为阳气到不了下焦，所以烧上来？但是这个东西有很多的理由，很多别的理由，比如说有湿气啊，或什么东西都有可能啊，就是多向度的一个可能性。但是如果以一个金刚派的逻辑，想要做一个比较取巧的方法呢，常常会先开当归四逆汤，因为。当归四逆汤是这样子，手指冰冷，阳气到不了末梢，是当归四逆汤嘛，对不对？如果它是阳气到不了末梢的话，你用当归四逆汤或者是当归四逆加味汤，都会让它这个手指头的状况好转。所以，以治疗富贵手的临床，就是猫猫看猫中的几率，当归四逆汤的几率很高。然后从另外一个上述来讲，当归四逆汤因为是治厥阴病，所以它也能够把浮在上面的虚热收下去。就它如果是虚热、虚阳上浮造成的手有过多的热能，然后烧坏了的皮肤，那当归四逆加味汤也有效。所以就等于是不管寒热，用一个偷工方来混，这是常用的方法。但是小孩子的话，就要再考虑有没有病毒感染或者其他因素。 他这个手指的月牙特别大。 手指月牙特别大。这个就很难相关，因为手指月牙特别大这件事情，中医的辨证学是没有办法代表任何事情的。就是比如说这个人说啊，我的体质很寒，所以我没有月牙，对不对？很多体质不寒的人也没有月牙，对不对？就是他根本就没有正确的对应关系的时候，完全没有意义了。好，哎，你说，表哥， 当年是这样的话，我想起了一个那个朋友的孩子，因此。放在很奇怪的地方是哈，那个指甲莫名其妙会换滴血出来，指甲里面 啊， 莫名其妙滴血出来。而这个孩子的那个样子哦，是很大智力，然后但是很聪明，现在就开始，然后拉很多，然后他一个成效这样。这个我们在西方上面可以怎么 说？我不知道哎。这个的话，基本上我们会先把它丢到疑难杂症这一块，然后再慢慢去摸索它的体质有没有什么特征。但是直接说金刚变成牛，我倒是一时想不起来这样子。那还有那边，你好了，你前面啊。啊。我会觉得，如果遇到这样的患者，我会先请他去什么正骨啊、通经那边都玩完了再来问我，就是那些其他的病因要先排除。什么？ 那那个如果就不一定是有啦，就我就说你先确定没有那方面的问题再说。对，就是你的那个故事情节不太像是归我们内科管的事情。那边老实说啊，每一个方剂都不一样，因为消矾散它因为是矿物药，就是溶得比较快，因此它只要胶囊一破，马上药性就散出来了。那其他的那什么丸剂什么，因为是植物药，然后用蜜用的一坨，所以它就是用下去的时候才会慢慢起药性这样子，所以这都还是要单独讨论。哎， 幽门杆菌是怎么治？ 什么？ 幽门杆菌。 幽门杆菌症状。 没有 之前 测出来 了，不知道。因为它幽门杆菌相关到的好几个汤证，有的是半夏这些汤，有的是悬浮带蔗汤，有的是无茱萸汤，就是你看什么症看什么药啊。好。你说，我觉得，就算你吃到茶不容菇牡蛎汤，或者是什么大剂量的人参煮水，它也是比较让你能够看到你有这些东西。 你已经看到了，但它就是没有办法自己理性上能认知到它有这样的情 况。哦，这个东西，我觉得要我用一个比较客观的数学上的模式来说的话，这个事情不是药物，因为。人有多自责，有多瞧不起自己，它是在于这个人设定的价值标准。就是比如说，有人觉得人一定要博士才是被人看得起的，那可能他只有高中毕业，他就会觉得我很自责，我很不行，对不对？就是你对你自己的否定是建立在，就是他是你的道德标准有多高，你就会达不到那个标准，你就会否定自己，然后造成自责或者是羞耻的感觉。所以这个问题如果它以一个单纯的数学原则来讲是这样的话，我就没有办法把它想象成是一个中药的事件。好吧，你先说。 老师啊，跟你讲，小孩感冒什么的话，尤其得了体炎，这个怎么样？ 那个预防的方法太多，就比如说倪海厦先生说什么用夏枯草煮鸡蛋，常常吃会比较好。那如果是日本的金方医家就会觉得小孩子反正就是小健中啊黄气健中长期调理他自己整个就会好起来这样子。好，下课。